第35集，苦苦支撑。 这不不 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永恒之井那里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恐怕我们快没时间了。 那我们就必须再加快速度。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上层精灵和马诺洛斯他们会向我们发动攻击，上古之神同样在虎视眈眈，这些人都会不遗余力阻止我们夺取恶魔之魂。 如果为了拯救卡里姆多必须牺牲我们自己，我们将毫不犹豫。 说完这句话，阿莱克斯塔萨更加用力地震动翅膀，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其他巨龙也都加快了速度，紧紧地跟随他们。大家全都感到了灾难的临近，知道现在时间是多么的紧迫。克拉苏斯咬紧了牙关，巨龙们已经飞到了新艾萨里的外围。克拉苏斯早就清楚，这一片燃烧军团的出林之地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屠杀和毁灭的惨景。但当他亲眼看到这里的时候，仍然禁不住生出了一股强烈的反感。他不禁回忆起在他的时代和燃烧军团的第二次战争中，联盟法师的主城达拉然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毁在了恶魔的手中。他们的下方是无穷无尽的恶魔阵列，所有这些魔鬼都仰望着天空中的巨龙发出挑战的咆哮。对此巨龙并不在意，那些恶魔卫士和他们的同类都被束缚在大地上，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但他们还是需要小心末日守卫。这些飞行恶魔数量众多，都挥舞着长矛和大刀，准备与他们一战。阿莱克斯塔萨看着一大群这样的飞行恶魔汇聚在一起，向着龙群冲过来，便仰起头喷出一股烈焰，惨叫声响彻了天空，浑身火焰的末日守卫纷纷跌落尘埃。只是这一次喷吐，红龙女王就从天空中清理掉了差不多上百个恶魔。就在这时，阿莱克斯塔萨身后的一头绿龙突然发出惊讶的吼声，他被几颗巨大的球形弹矢连续击中。克拉苏斯不必细看就知道飞过来的是地狱火，即使是巨龙的硕大体型也无法完全对这样的攻击免疫。那头巨龙只是受了些皮外伤，但如果这种打击持续下去，最终它也会从天空中被打落。伊斯拉将闭起的双眼对准了恶魔的下一波攻击，释放了魔法。第二波飞过来的地狱火速度突然减慢了，它们滑落下去，远远地离开了既定目标。克拉苏斯计算了一下他们新的飞行轨迹，不禁露出了冷峻的微笑。现在这些地狱火的新目标将是艾萨拉的王宫。但克拉苏斯早先关于上层精灵和马诺洛斯会发动攻击的警告随后就成真了。突然间被风暴遮蔽的天空中落下大片黑色的闪电，龙群正好被围困在密集的闪电中心，背负旗手的巨龙们不得不打散阵型各自逃生。但并非所有的巨龙都脱离了危险，也许是因为受到了先前那一阵地狱火轰击的迟滞，那头绿色巨龙犹豫了片刻，只是这一瞬间十几道闪电都狠狠地砸落在了它的身上。它的左侧翅膀被烧焦，尾巴和胸口也出现了可怕的伤痕。但闪电过后，更糟糕的情况才刚刚出现，巨龙身上的每一道伤口都冒出了明亮的火焰，那些伤口在巨龙的全身迅速扩展，它越来越衰弱，于是进一步成了上层精灵闪电的目标。瞬间又有六道闪电击中了它，巨龙最后发出了痛苦的咆哮，这凄惨的死亡吼声一直回荡在克拉苏斯的耳边。巨龙从天空中坠落下去，它巨大的身躯重重地落在永恒之井的黑色水面上，但和狂暴翻涌的大漩涡相比，它仍然只像是一粒小石子，很快就沉进了这片不祥的湖沼中，连一丝涟漪都不曾泛起。突然 又是一阵令人不安的隆隆声传来，充满了群龙和人们的耳朵。 抓紧！你被闪电击中了，这道闪电里没有火焰，它非常冷，我的骨头都感到了寒意。 让我来为你治疗。 不，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准备攻击。 我感知到恶魔之魂了，向永恒之井中心冲锋，我们没有时间了。看，恶魔之魂，周围有魔法结界， 我们来解决它。 那我和罗宁盯住萨格拉斯和上古之神。 在大漩涡张开的黑色大口上方，恶魔之魂几乎一动不动地悬浮在半空中，一种邪恶的黑色光晕环绕在他的周围，剧烈的魔法风暴仿佛对他没有半点影响。在其他巨龙的掩护下，阿莱克斯塔萨、伊瑟拉和诺兹多姆的配偶，三头雌性巨龙环绕着这个凶恶的圆蝶盘旋，极为谨慎地向他靠近。阿莱克斯塔萨看了一眼他的战友们，点了点头。三头巨龙的身上各爆发出一道金光，他们的法术在同一时刻触碰到了恶魔之魂，将它包裹。圆蝶周围的邪恶光晕被巨龙的力量压制，圆蝶开始颤抖。突然，他们的法术被击退了，三头巨龙承受了极其强猛的反震力量，不由自主地被抛向远处，骑在龙背上的人竭尽全力才没有掉下去。 出什么事了？发生了什么？ 是上古之神，我感觉到他们了，他们就在这只碟子里。恶魔之魂不仅包含着我们的一部分，也有他们的一部分。 你能穿透他们的法术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很明显，龙族向恶魔之魂中加入的力量完全没有对上古之神操纵这只圆蝶造成任何妨碍，上古之神反而控制了圆蝶中的巨龙之力。他们从最开始就计划使用这只圆蝶，这是巨龙们完全无法想象和做到的。因为死亡之翼从开始铸造这件宝物的时候就向龙族隐瞒了它真正的作用，他们都低估了那三个邪神。这时，克拉苏斯看见罗宁正在向他打手势，他顺着罗宁指的方向看去，有超过20个蝙蝠状的暗影憎物正在向他们飞来，每一个憎物都有一头巨龙那么大。在王宫里，艾萨拉将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这种打扮并不是说她已经不是完美的化身了，她很清楚自己有多么美丽和多么完美。只不过这一次，她终于找到了值得她多花费一些力气的人。 我的君主萨格拉斯就要来了，终于有一个值得被称为是我丈夫的人出现了。瓦斯奇，瓦斯奇，这阵糟糕的喧哗是怎么回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光中之光，瓦罗森队长报告说，只是一些弱小的乌合之众在做最后的妄图抵抗。 对于这些干扰了我耳朵的吵闹，我亲爱的队长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马诺洛斯大人刚刚为队长和他亲手挑选的士兵们准备了适当的坐骑，此时队长应该正在前往剿灭那些歹徒的路上。 那就是说，一切都在照常进行，我们君主的降临不会有耽搁。 马诺洛斯大人并没有发现任何真正的麻烦，那些孱弱的歹徒根本不可能破坏我们的法术。 哼，很好。瓦斯奇，去看看是否有人受了伤。如果有人受伤，就解除他的职责，将他赶出王宫。只有绝对完美的人才能留在我身边。 是，光中之光。 好了，现在我们只需要再等待一点时间，我和我的新伴侣就可以创造一个像我一样完美的世界。